剩下灵魂，才想起呼吸你的滋养，从有些习惯这种生活。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，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，你忍受但是不愿接受。历史落在赢家之手，至少我们要有传说，谁说败者无法不朽。拳头只能向人低头，低头却能向人抬头，抬头去看去爱，却追你心中的梦。世上到底到底是谁错怎么忘，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，生命如长风吹过谁的心头，你想被记住的那个将会是什么？那时对你我都是富有，在这天你我还是顽童，爱情天瞬间如此沉重。一首歌只是秘密唱谣，或者能让谁看见宇宙？谁叫你愿意听见什么？心愿从来只能折磨，为何多难找片角落？执着点亮你的瞳孔。战场不会放过你我，直到人们决心自我，而是不管不求，不到战之后你说。此生到底到底是谁在怎么活，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，你想被记住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？最后和最后战胜的英雄，我们的配件失去了土地，失去了天空，滋味不能失去什么。此刻到永久，你是谁？要怎么活？为什么还在问为什么？生命如长风，风中谁在问我？你想被记住你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？你相信什么？你执着什么？你就是什么？